何谓护持正法？ 法者，万世生灵之眼目也。不有正法，何以参赞天地？何以财成万物？何以脱尘离薄？何以经世出世？ 正法就是大圣大贤以真实智慧亲正之法，如如佛大法。法者，万世生灵之眼目也。不有正法，何以参赞天地？何以灾成万物？何以脱尘离薄？何以经世出世？这个呢，是先将护持正法的重要性讲出来。护持正法是中国首先要护持孔孟老庄，若果不是在这个上面打基础，佛法就没有根。袁了凡时代没有问题，当时是明朝，读书人没有说不读孔子书的， 所以四书五经诸子百家都有相当的基础。 今天佛法衰败到这个地步，要知道原因在哪里才得，这个呢只是根本之根本。儒家教我们做人，人都做不好了，还能够做菩萨吗？还能够成佛吗？佛菩萨是建立在人道的基础上。 因此四书虽然不能够完全读，大学、中庸、论语是非读不可的。 而大学、中庸、论语只有整个四书分量的一半，应当要熟读的，才知道怎样去做人。这个是佛法的基本，根本的根本。古今注解里面好的，我们将它汇集起来，给它普遍的流通。我们过去印的注解是大陆上石印的注解，没有版权的，是朱熹著的四书杂注。这个是应当要提倡，要由我们自己本身去做。 所以学佛的人一定要读四书。 老实说，能够读四书，能够懂得中国的历史文化，才能够真正地生起爱国家、爱民族的心。现在人将国家民族忘记了，这个是教育的失策， 也是教育的失败。 现在只是着重于科技的教育，将做人的教育都忘记了。科技再发达，不知道做人的教育。古人说， 人与禽兽相去几稀， 人都是动物之一，如果不知道道德仁义，那人和禽兽又有什么分别呢？人是一切动物里面最坏的动物，最残忍的动物， 所以要救度一切众生先要救人。 人若然能够由恶转过来向善，一切众生都幸福了，他们才能够真正地觉得其所。这个呢是圣贤教化众生的目标。正法包含于佛的道统，真正是万世生灵之眼目。不有正法，何以参赞天地？天地有养育万法之功德，天生之，地养之，天地有养育万物之恩。 所以人如果能够明白这个道理，不单止不会破坏自然生态，而且会协助自然生态，使它更加圆满，一切众生都能够各得其所，那就是参赞天地。 如赞是赞了天地功德几大，真正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可以参与赞助天地化育。世间大圣大贤和诸佛菩萨都是这一类的。那佛门说， 若能转物，则同如来。 转物是转变自己的观念，自己的念头，舍私欲，而能够与天地日月合其光明，参与化育。这个是自行化他的真实功夫，然后呢全心全力地去帮助一切众生，即是灾成万物。好像诸佛菩萨宏法利生，指导众生舍妄正真，真正利益众生，只是徒诸群论。群论是指九法界的众生，徒是徒野，诸是诸造，能够同天地造化一样成就一切万物，这个功德就大了。脱尘离薄就是断烦恼， 开智慧，转迷成觉啦。经世出世，圣贤嘅行为系众人嘅模范，圣贤嘅言语教训系经典，佢哋嘅言行都系超时间、超空间嘅。佢哋所讲嘅说话，佢哋嘅行为、思想、言论，无论喺乜嘢时候，无论喺乜嘢地区，都系绝对正确而冇错误嘅。呢、这个叫经世圣贤事业。佛经超越时空，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咁样教导当时嘅人，三千年后嘅今日，我哋打开经典，觉得佛所讲嘅句句都有道理，应当依教奉行。尤其是正宗经典，决定是一生得生净土，超越时间，这个叫出世。佛当年在印度说法，传到中国来，中国和印度不一样，他的言行适合印度，也都适合中国。现在我们将他搬到欧洲、美洲，也都是适合，那就叫做经世出世。同样的，孔孟思想就是这一部四书，是中国文化的结晶。孔孟是2500年以前的人，他所讲的东西对于国家、社会、家庭以及个人有决定的利益。四书拿到去外国跟外国人讲，外国人听了也都点头，也都认为是对的。这个就是超越时空了。 所以孔孟老庄的思想亦是超时间、超空间，是真正的经典之作，经世之学。 当然经世之学古中外都有，但是我们仔细地比较一下，最精彩的就是孔孟和佛菩萨。佛教里面的经典，老实说无过于无量寿经，这个是佛法里面登峰造极的一部经典。中国固有道统之精华是四书， 所以诸子的功德亦是不可思议的。 四书的内容好像花严经，花严经里面有理论、有方法，亦有表演， 就是将理论、方法做出来给人看。 四书就是这个篇法，中庸是理论，大学是方法。论语和孟子这两部书呢，是孔夫子和孟夫子一生所作，就是将理论、方法应用在生活上、事业上、在处事待人接物上，做出来给我们看的。 所以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就和花严的五十三餐一样，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，而理论和方法是大学、中庸两篇。 所以四书的架构和花严经完全相同。朱子是一个学佛的人，佛学造诣很深，那是不是受花严经的启示编成这个教材呢？就不得而知了。但是他确确实实好像花严经。前面一段讲的经世是为世间作的一个标准，作一个典范。再讲到出世，实在出世间和世间并没有界限。世间和出世间的差别就是迷和悟，觉悟了就超越世间，一念迷了就是世间，一念觉就是出世间。 乎凡见圣贤妙貌，经书典籍，皆当敬重而修斥之。 圣教就是圣人的教化，圣贤人的教育，对于世道人心、风俗习惯、社会的安和乐利、大众的幸福有非常重要的关系。自古圣贤将它比喻为人天眼目。我们应当如何来护持呢？寺院是佛陀教育的机构，学校是世法教学的场所，必须要维护的。现代的学校舍弃了伦理道德的教育，所以今天我们只有这么大的苦难。如果还不觉悟，世界最终必定毁灭的。我们中国古圣先贤不是不懂科技，那为什么不发展科技？就是知道科技发展到最后，世界将同归于尽。 所以中国教育是发展理性、启发智慧，使接受教育的人明白伦理、知道道义，使他彻底认清人与人的关系、人与物的关系， 人与天地大自然间的关系。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，我们自有幸福可言，国家民族自有真正的前途，这才是教育。 民国初年废除了读经，当时很多贤哲痛心疾首，当时所做的恩，我们今天尝到了恶果了。尝到恶果做不觉悟，这还得了？这样的心态足以亡国灭种的，这个是我们废除读经的后果，是摧毁了正法。 所以儒家、道家的道统不能够维护，那大乘佛法亦都决定不能够建立。 佛法在中国2000年，能够发扬光大，就是建立在儒家、道家的基础上。今天连根拔起，基础挖了，所有一切佛法全是空谈。古时候读书，书本又不是自己的，就不可以写字做记号了。书本用完之后呢，还要流传给后人去读的，所以自己需要的话呢，可以抄一本。以前印刷术不发达，得到一本书是相当的珍贵。这样一来呢，是教我们 要珍惜、要尊重、要爱护。 古书如果是破损了，必须知道要修补、翻印、流通，这样才不至于失传，这样呢功德就最大了。 至于举扬正法，上报佛恩，犹当勉励。 这一句是教我们要弘法利生，将儒家、佛家的教化发扬光大，普遍地利益一切的众生。这个是真正的上报佛恩。要做到这一点，有两件事情要先做的。 第一，要替佛教培养弘法的人才。第二，要建立弘法的道场，使这些弘法的人才能够有良好的修学环境。 现代弘法的人才少，与其要求别人，就不如要求自己。请别人发心，人家未必肯发心的。那你既然请别人发心，为什么不回头来请自己发心？那比求人就方便得多了。建大道场是希望多数人有机会来接触佛法，理解佛法。 而现代最理想的道场无过于电视台，因为电视台能够将佛法送到每一个家庭里面。 我们会礼请很多的善知识，选择利益社会的经论轮流来讲。佛法呢是建立在儒家道家的基础上，所以应该先讲四书，再讲大乘佛法，才能够受用。讲佛法呢，自然会成为空谈的。 所以如果想提倡佛道，要先提倡中国固有的文化道统，那只是培养人才，建立道场。 建道场是不希望各位花太多的钱去起间庙，庙起好了之后呢，里面必定有频频斗争，这样一来钱都使得没意义了。 而学了佛，有了智慧，总要明了钱财是过眼云烟。 再多的钱财只是给你看看而已。你们想想，有哪一张银纸你们拿去收在家保存的呢？哪里是自己的呢？假如自己是应该保存住的，不应该给别人的，而那些银纸一到手马上就给了别人，那就真正是过眼云烟了。 所以不要将它看得太重。 有位同修移民去了外国，他做股票的，他说我知1000万纸入了来很快就没了。我就跟他说，为什么你不听了凡四分呢？命中没的多少钱没了呢，心里面呢都不用烦恼。 所以赚了钱也都不要欢喜，蚀了钱也都不要烦恼，每日浪费光阴只是真正可惜。 将大好光阴用来念佛，这才是真正聪明有智慧的人。人要明白事理，自己努力修学，弘法利生，功德无量无边，那诸佛菩萨都会赞叹的。 何谓敬重尊长，家之父兄，获之君长，与凡年高、德高、位高、色高者，皆当加以奉事。 在家而奉事父母，使心爱婉容，由升下气，习以成性，便是和气隔天之本。 中国古代的小学着重于基础教育，教孝、教顺、教敬、教诚，以这些呢为教学的纲目。正所谓孝成若天成，是培养圣贤人的根基来。 而中国自古以来的社会道统是圣贤的教学，治国亦都是圣贤的政治。 所谓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若然教育本质没有认识清楚，有错误的观念，那就会足以毁灭国家民族了。中国过去从政的人没有一个是不读圣贤书的。 虽然自己有私心，还是有范围有准则，不敢过分的越轨，多少还要受到良心的谴责。 现在作奸犯科造恶呢，就认为是理所当然，因为此心没有了嘛， 亦即是天理良心没有了。 的确人和禽兽没什么差别，那是最可怕的。希望各位同修要认识清楚，圣经是学佛的根基，是入佛之门。圣经的培养就在家庭，在家能够孝顺父母，尊敬兄长，咁入到社会呢，才能够忠于国家，服从长官，对职务尽忠职守，为国家、为社会、为老百姓服务嘅。习以成性，习性培养成啦，就是和气隔天，即是和平，心平气和，就能够感动天地鬼神。嗱，现在我哋呢个时代，教育失咗伦常嘅理念，道德观念冇咗啦。每个人每日嘅头脑里面谂嘅咧，全部都系贪嗔痴慢，天地中嘅恶鬼、恶神、恶魔、鬼怪都下降啦。点解呢？ 因为感应道交，恶与恶交感，诸佛菩萨、善神自然都唔嚟啦。 人已经喺处造恶啦，而且再加上一批妖魔鬼怪嚟作乱，咁就更加不得了啦。 所以我哋嘅世间一定有非常嘅灾难， 而呢个灾难嘅降临，恐怕我哋地球上嘅人会死好多，必须经历咁大嘅打击，人心至会回头，至会将佢哋嘅迷惑颠倒唤醒。小灾小难系唔能够唤醒嘅，一定要有非常大嘅灾难，至会令到大家觉悟。呢个系决定唔能够避免噶啦。嗱，各位，你哋要读中国历史，以史色嘅眼光嚟睇世界之治乱，明了祸福嘅根源，咁因果事理都可以预先见到。今日世界上嘅人，佢哋想嘅系乜嘢，思嘅系乜嘢，做嘅系乜嘢，我哋就会知道将来嘅结果系乜嘢噶啦。 所以从因就晓得将来嘅果报。 我哋今日睇到嘅果报，是几十年前所做的因结成今日的果报，现在做的因比起那阵时都不知道超过几多倍。 所以二三十年之后，果报会快速的现前。 从前做的因是恶因，但是成长缓慢，到七八十年之后我们才见到果报。现在加快了速度去做恶因，所以恶果的成熟就会很快，亦会很大，不会超过三十年，恶果就会现前了。这个是非常非常之可怕的。 而善因一定结善果，恶因一定有恶报，因缘果报的真理是决定正确的。 出而事君，行一事，无为君不知而自恃也；迎一人，无为君不知而作威也。事君如天，古人格论，此等处最观阴德。试看忠孝之家，子孙未有不绵怨而昌盛者，切须慎之。 所以忠孝全家远，而家父子嘅朋友关系伦理就毁咗啦。伦理系圣德，系中国儒家道家所讲嘅。嗱，展开佛法仔细咁观察，全系圣德嘅流露。只有舍弃私心， 私心就是迷惑， 圣德才会往外流露。 呢啲大圣大贤一丝一毫嘅私心都冇嘅，全系圣德嘅流露。孔夫子嘅学说系自性嘅流露。我哋如果自性心现前时流露出嚟嘅，就同佢嘅系一样嘅。 就好似灯光一样，佢嘅灯光着咗，我嘅灯光亦都着咗，光光交融，成为一体。咁就系自性嘅流露。 呢个只系真正嘅伟大，真正不可思议，系圆满嘅圣德。嗱，开发圣德必须要用孝敬嚟作为工具，只能够明心见性。佛法里面讲开发圣德最重要嘅一个条件就是发菩提心。儒家亦复如是，诚意正心就是佛所讲的大菩提心。凡是能够全心真诚，不自欺，不欺人，以孝顺心、恭敬心去处事、去待人、去接物，自己只是默默地去做，真正积善累德，此等处最关阴德。果报可以由历史上来看的， 亦可以从现前社会上去观察， 可见到这个是事实，绝对不是虚妄的。 所以我们动一个念头，做一件事情，千祈不要认为人家不知道。 人或者会不知道，但是天地鬼神诸佛菩萨他们不会不知道的。了凡居士前面跟我们说，改过要有三种心： 此心、慧心、勇猛精进心。 成圣、成贤、成菩萨、成佛，你只要真正圆发此三心，的确一生足以成版。 何谓爱惜物命？凡人之所以为人者，为此恻隐之心而已。求人者求此，积德者积此。 恻隐之心就是人民爱物之心，见到一切动物有苦难，自自然然就生同情心，这个就是恻隐之心。那大家有没有呢？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的。如果你看到一出悲剧会流眼泪，这个就是恻隐之心。电视电影的悲剧都不是真正的人物在你面前受苦难，你都会有你的心，那又何况真正见到一切人物遭遇到苦难呢？你就一定会伸援手去帮助他的嘛。 不单止人有恻隐之心，动物亦都有，这个确实是天性，就是本性的性德。 动物的本性和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，不过动物就比人迷得更深，才会变成了畜生。十法界一切众生同一个真如本性，所以佛在大乘法里面就会讲 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。 恻隐之心呢，就是怜爱之心、怜悯之心，是由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。求人，求的就是这个，积德，积的亦都是这个，希望将人民爱物之心培养扩大，能够真正的爱一切人、爱一切物，我们尽心尽力去帮助他们。 周礼，孟春之月，牺牲无用品。 孟春是初春，古时候祭祀最大的祭典就用三牲，即是牛、羊、猪。普通民间祭祀只是用猪的。春天用的牺牲是不用雌性的。 因为那的会怀孕，杀一个等于害死两条命，这个是仁慈。 孟子为君子远刨除，所以全无恻隐之心也。 孟夫子的用心同佛法讲的三正欲一样的， 不见杀、不闻杀、不为我杀。 因为佛法在印度当时呢，生活方式的行托钵的制度，人家施舍乜嘢就食乜嘢，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冇得选择的。这个是大慈大悲，一切随缘而不攀缘，人家供养乜嘢就食乜嘢噶啦。一直到咗今日，泰国、石兰呢啲小城国家仲依然系咁。咁佛法传到中国，中国系当时最先进嘅礼仪之邦， 而而家礼仪都冇啦。讲到礼仪，比唔上外国。实在啲讲，呢个系教育彻底嘅失败。 而且中国人不重视乞食。当时法师是朝廷礼请到中国来，当然不能够叫他们出去乞食，所以就在宫廷里面接受供养。 托钵的制度在中国从来都没有实行过，但是那时供养出家人还是三净肉。 素食是梁武帝提倡的，所以现在全世界学佛的人不论出家在家，只有中国佛教是素食，全世界学佛的人都没有素食的习惯。我们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，见到外国出家的人是没有吃素的，所以各位要知道佛教传统是吃三净肉，不是素食，素食只是中国人提倡的。 而素食为生、为圣、为慈悲心，人民爱物，做得真正彻底、真正究竟，是最好的食物、养生的方式，是值得提倡推广的。 远刨除是远离厨房，不见杀、不闻杀，就吃得比较安心。实在说呢，心都是不安的，最好就是不食众生肉，尤其是现代的众生肉更加不能够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代的肉食含有很多毒素，导致现代人时时得到一些怪病。那病由哪里来呢？就由肉食来的了。古人讲病从口入，李老师时时都很感叹地讲， 现代人三餐都在服毒，边度系食饭呢？每日服三次毒，谂下你嘅身体点会唔病呢？当然系百病丛生啦。 故前辈有四不食之戒：为闻杀不食，见杀不食，自养者不食，专为我杀者不食。 呢、这个系佛法三净欲又加多一条戒律，出家人系唔准自养畜生。在家人自己养的自己劏了来吃，实在是讲不过去的。 学者未能断欲，且当从此戒之。 如果不能够断除欲食，那就应当要守食三净欲、四不食戒，要培养大慈悲心， 渐渐增进，慈心越长，不得杀生当戒，蠢动含灵，皆为物命，求施主简，锄地杀虫，念衣食之由来，皆杀彼以自活，故暴殄之业，当与杀生等。 我哋生活喺呢个世间上，不过短短几廿年，为系自己嘅生命，竟然系杀畜生嚟养自己。 对于一切众生，无论系有意无意嘅，亏欠得太多啦。 亦由此可知，自身做的业有几重。所以佛讲， 如果罪业要有形相体积的话，尽虚空都容纳不下。 我的业障有这么多这么重，想到这样，自己的警觉心才真正地提得起来。那么如何能够对得住天地一切众生？不单只要严持不杀生这条戒律，就算是在饮食起居上亦都一定要节俭，决定不能够糟蹋。暴殄之业就是糟蹋一切生活的必需品，不知道爱惜了。那现代人提倡消费，不消费工厂就要倒闭，经济就不能发达。这种学说呢，各位想想正确没有呢？如果中风禅师听到这番说话，一定会说 未必然也， 意思即是不见得正确，而且是非常的不正确。美国是一个提倡消费的国家，消费的结果呢，还是经济逐渐走下坡。 所以唯有节俭只是富庶康宁之道。 没有积蓄的习惯，国家如何富强？人民如何能够安定的生活呢？如果没有积蓄，失业就要靠国家救济，就会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了。若然有积蓄的习惯，即使失业或者有灾难，我们都是能够生存下去，不用依赖国家。这个是真正值得我们认真去反省的。 所以一定要爱惜资源物力。